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。 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价值也没有，好好爱我。 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该 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，黄昏在泪中要黑泪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感激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小心欲绝，温暖中那种热泪烧

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

天，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，永远的笑颜当它在浮现，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。 梦想近在眼前， 情感新鲜，爱光在即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把缺点能飞上起点，无所谓更大却不缺陷，让彼此踩到一点，在新鲜，再简单言必再见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情感新鲜，再给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起点。 我七十二变， 情感新鲜，爱敢于早见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

呀，还叫你呀，你只小妹妹唱歌，郎郎走亲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老心。哎呀哎呀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老心。